声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 痛快去悲伤，痛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他的歌声优美动听，让人陶醉，他的舞蹈热辣劲爆，他就是中国爱心形象大使、全国总冠军、至善至美的胡爱莲。1月13号，以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胡爱莲与您一起致敬经典，详情垂询13301125071。 时间花园里，玩着回忆游戏，推算前缘，转到2046，泪如雨下。走在单纯轮回的时间隧道里，剪去我。 成心里。 时间玻璃窗，爱你千杯酒风吹乱了长裙，爱你独自安慰，独自哭泣。现在滚滚倒退的时间冰河里，看你飘飘青丝变成白霜，看你渐渐睡去。

唇，留住你的眼神，on waiting for tonight， 要狠狠收藏你的爱，再也不想等待，就给我你的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50 ways to leave a lover. Just look out the back door, make me a plan and stay.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oy, just get yourself free. Oh, hop on the bus, cause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 Just drop off the key and get yourself free. Ooh, slip out the back, Jack, make a new plan, stay. You don't need to be coy, Roy, just listen to me. Oh, hop on the bus, cause you don't need to discuss much.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人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何时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无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爱，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

几点，不管我为了什么要失眠，没有抱怨，你还是默默守在我身边。你对我温柔体贴，疼爱我的缺点，说有内涵才是美的终点。 So baby baby baby， 谢谢你懂我的美、yeah、我努力尝试改变，要让你百看不如厌，要做属于你完美的女人。昨天半夜你趁我睡着偷亲我的嘴，不知不觉我又幸福地过了一整夜。你带着睡意的脸正在为我买早点，黑黑眼圈圈住了爱你永远。 So baby baby baby， 谢谢你懂我的美、yeah、你给我的爱不变，因为你我才了解感情需要用心去相处。

清晨，像早前的天真梦想，被时光损毁，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